让我又爱又恨，他的爱怎么那么深？我爱的人，他已有了爱人，从他们的眼神，说明了我不可能。每当听见他或他说我们，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 不要对我说再见，一句再见让爱变得表面，真的不用说再见，就算再见结局不能改变，就算我和你之间两个世界再也没有交接，不用冒险就真的再见。如果有缘我们会再遇见，反正地球本来就很远，就算今天你要走了多远，反正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发布通知，只要依法参加失业保险三年以上，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企业职工，就可最高申请2000元的技能提升补贴，所需资金按规定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由中国铁设设计的北京丰台站改建工程初步设计方案日前通过了铁路总公司和北京市政府的联合批复。根据初步方案，该站可换成地铁10号线、16号线。市城市管理委组织政务开放日主题活动。媒体从座谈交流会上获悉，为了更好地分出厨余垃圾，实现干湿分离，本市将推广厨余垃圾绿色运输团队。此外，垃圾分类示范片区的覆盖范围将逐年扩大，2020年可达到90%。如今在互联网加的模式下，普通人也可以像拼顺风车一样拼飞机，而且价格比传统公务机出行便宜很多。近日，国内首个公务机、私人飞机航空出行共享平台在京上线。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相隔很远，却隔不断的一份情缘。阿莲，你是否能够想起记忆中的夜晚，我们相约又相伴。阿莲，你能不能够接受那个从前的我，再让我回到你的身边。世界，于是懂得了什么是孤单。我多想找回最初的爱，阿莲，在我心里，在我睡梦里，忘不了。